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宋祖英演唱的《大地飞歌》，曲小松带出的《青青的野葡萄》，郑绪岚演唱的《牧羊曲》。

咿啦嘛咿啦，啊啦啦咕啦咿啦啦咿啦，啊啦啦咕啦咿啦呀呀，啦啦啦。 Love.